朝鲜农业劳动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发言人29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前已报道，去年11月，南朝鲜的50多个各界市民社会团体、工人和农民等15万名群众在首尔展开民众总动员斗争，表示反对朴槿惠逆节集团的历史教科书国定化和劳动法修改阴谋活动等反人民苛政。当时南朝鲜傀儡逆解集团把人民和平的游行示威说成是非法暴力示威等等，并出动数万名警察歹徒来设置障碍，进行了残酷的镇压，甚至向示威群众故意乱射含有毒性催泪液的水炮，致使白南锦农民当场处于失神状态等，干出了流氓行为。白南锦农民317天以来一直处于绝境，最后死亡。傀儡集团就派警察歹徒、检察官员等杀人主犯去白南锦所住过的医院，要求所谓的验尸，以图把死者的尸体恶毒地利用于掩盖自己的犯罪等，肆意干出了野蛮行为。一切事实清楚地说明，白南锦农民的死亡是南朝鲜傀儡政府故意干出的惨无人道的特大型杀人行为。于是朴槿惠恶女作为独裁者和刽子手的真面目重又水落石出。朴槿惠用水炮镇压那些要求社会正义而举行和平示威的人民，夺走一个农民的生命，却不表示道歉。这一法西斯妄动是一种只有以厚颜无耻和惨无人道臭名昭著的维新独裁者的后裔才能干出的恶行。通过这次事件，全体同胞都再次切身认识到，若不消除民族的祸根，天下头号杀人魔王朴槿惠恶女，那么在南朝鲜会有第二、第三个白南锦死亡接连发生。南朝鲜的农民和各阶层要把朴槿惠恶女拉到人民的法庭，来彻底清算其致使无辜农民冤枉死亡的弥天大罪。朝鲜北方的全体农业劳动者会一贯积极支持和声援南方农民恢复正义和民主、维护生存权的正义斗争。